呢30罐，豆豉的三文鱼罐头呢10罐，香辣的一共是8罐，加起来48罐。那么市场价呢是900多，那以往呢我们也卖过299，但是是40罐。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加了8罐，48罐卖的价格依然是299，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 哎， 所以呢像这样的组合一定要多组订购，确实性价比非常高。好，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啊，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8号至5月11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闺蜜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工作特别忙，难得和我们吃顿饭都要预约好久。当然了，吃什么自然也是听她的了。这不，平时大鱼大肉吃多了，非要到我们家来吃家常饭。这可难倒我了，做点什么好呢？海参小米粥，粘稠的小米包裹着鲜美厚实的海参，再加上香油和胡椒粉的味道，这可不仅仅是嘴巴上的享受哦。 听着就很享受了，只是这原材料不简单吧。小米到处都有，可海参市面上品种太多了，价格也是参差不齐的，怎么选，选什么样的海参也很关键。 哎，这一听啊，你也是个行家。 是， 没错啊，现在呢在商超专柜大多数都是以大连的刺身和辽参为主的。养殖海参的优点就是身上的肉刺多，一根一根的肉刺清晰分明，而且海参的大小也是相差无几，看着漂亮整齐，送人也是有面子。但是如果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看，那肯定呢还是精品专柜的野生海参更胜一筹。 那是啊，野生海参呢，不论是从生长周期和营养价值来看，那都是普通海参所不能比的。就像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一样，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一级品野生海参， 是 都是生活在深海的环境里，都是经历了3年多次休眠期的营养聚集，都是被礁石珊瑚碰撞而磨圆了肉刺，但是身体呢却是很结实健壮的野生海参。 是， 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现厂家回馈，每盒补贴1300元呢、只要6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对， 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等于说呢，原价1999元的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而且每盒是200克，大约有40多头左右。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呢，全家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这划下来每个月才200多块钱。而且呢订购成功，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这个优惠真的是太诱人了，您一定要试一试。 是 400-07-106-108，400-07-106-108。 想想看啊，200多块钱和朋友吃一顿龙虾都不够，一个月的话费可能都不止，但今天却可以给全家人补充整整一个月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以及16种的氨基酸等多种的活性物质。这份健康投资您值得拥有。400-07-106-108，400-07-106-108。 手机尾号1447的朋友说，年前老爸生病住院了，家里亲戚送了几盒海参，老爸吃得挺好，听说今天600多块钱就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海参，想给老爸订一点吃一吃。还有5399的朋友说啊，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这我一年退休金也不止涨200块一个月呀。所以好好保养身体，明年啊我们几个老兄弟还约着一起去拉萨呢。 原来退休生活也可以这么丰富多彩啊。 对呀、 这说明啊，只要身体好，想去哪儿都不是问题。所以呢别犹豫了，现在就来拨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每个月为家人和自己做一份小小的健康投资。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现在厂家回馈，每盒补贴1300元，只要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花699元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而且呢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贵听众好。今天呢，谈的小话题是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啊，会影响健康。老年人有一个心理状态是什么呢？怕老了，一年一年吧，一过这个年底以后又长一岁，天真岁月人正寿。这个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有一个怕老啊，这种状况。这个怕老呢，实际上到最后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国外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和一些不担心自己衰老的人相比，惧怕衰老的人呢，他会反而老得更快，更容易患上老年痴呆症这些疾病。生老病死啊，是一个自然的法则，人终将啊走向这个衰老的。当青春不在，皱纹渐渐爬上的脸盘，正确的对待跟衰老合并相处的话，这样纵使年龄增长，也会拥有一个年轻健康的体魄。老年人怕老不仅仅因为恐惧老，实际上呢有一些客观存在的原因。老年人怕老呢，首先呢是一个怕生病。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余寿中间有2/3的时间是处于一种带病生存的状态，就是说老年人的一些老年病还会表现出来的。第二呢是怕孤独。目前的空巢老人的话占老人总数的1/2，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10。大多数老年人的晚年只能同自己的配偶居住或者是独居，这个孤独正在成为很多老年人的一个常态。第三，老年人会怕没用。老无所用是中国老年人的一个普遍的心态，尤其是在退休以后不工作不学习，很快就陷入了一个无用论，缺乏认同感和价值感，怕老了伤身又伤心。所以老年人怎么说怕老啊，就是怕自己生病，怕孤独，怕没用。那这种心理因素啊，是诱发疾病的内因之一。消极的这个性格呀，他的思维呀，情绪啊，都会成为一个治病的危险的因素。怕老无疑会增加呢一种焦虑感，干扰呢脑神经，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首先会引起老年痴呆风险的增加。国外一项研究发现，存在负面衰老情绪的人，大脑的记忆中心，就是咱们说的海马体的这个，它的萎缩程度要比没有这种情绪的人快3倍。也就是说呀，咱们大脑的记忆中心海马体的萎缩程度，就是说有怕老的，有这个负面情绪的这些人呢，他实际上啊，这个萎缩的程度快3倍，进而增加了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另外呢，你怕老的话呀，还有免疫系统功能会下降。当脑神经啊接收到外界信息的时候，会在大脑中间形成啊神经的回路，由此产生记忆的。如果接收的人呢处于一种焦虑或者抑郁的状态，就会干扰大脑的记忆，造成记忆力的减退，进而影响和干扰其他身体的循环，造成我们全身的免疫系统功能下降。第三，容易患了抑郁症。有的人身体呢还很健康， 但是在理念上呢，就认为哎呀，自己老了，七老八十了，该享福了。于是呢，基本的生活吃啊、穿啊、住啊、行为啊这些琐事啊，就是懒得去打理。这样的话呢，就也不动脑筋，不爱外出，不喜欢劳动，长期依赖于别人的照料，自己有子女有老伴儿，都是别人替他呢就是照顾着，想着周到的。哎，长此以往的话呀，这个机体的功能就会减退，缺乏一种新鲜事物的刺激，容易患上认知的障碍、抑郁症，脾气会变得暴躁，没有耐心。实际上对于老人来说呀，老没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只要啊能够积极的来对待他。这个人的衰老啊是一个必然的，对待衰老呢应该怎么做，咱们就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可以呢有利于改善健康，缓解这个衰老的过程。你要使这个衰老不出现，这不可能，这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咱们的生老病死，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咱们怎么能使得自己的衰老的速度啊放慢一些，慢步一些，完了呢使得我们自己呢有一个这个比较心情舒畅的一个心情环境。哎，这个时候呢自己啊就不会处于在一直是就是嘀嘀咕咕啊，自己啊怕老啊，怕生病啊，怕孤独啊，怕没用啊，这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咱们应该啊把它减少到呢最少最少。当然衰老是必然的，在心血管系统，这个衰老就会使得呢心肌减弱，心脏的功能下降。在骨骼关节肌肉方面，骨密度会下降，骨头会变脆，更容易发生骨折。消化系统呢，便秘是常见的一个老年人的表现，饮食纤维少了，饮水不足，缺乏锻炼，都会增加便秘的发病率。膀胱跟尿路呢，哎，很多的肥胖的人经常便秘和慢性的咳嗽，会导致尿失禁。尤其是女性啊，在更年期以后的话，那么45岁50岁以后的话，那就容易出现呢这个尿失禁。有一点儿使劲儿的，哎，一会儿呢就尿平了，尿要自己流出来了。那么这种状况的话也确实是衰老的表现。还有记忆力呢，大脑中间神经元的数量会减少，记忆力变差，学习新东西或者记忆熟悉的这个是名词啊、单词啊，哎，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眼睛跟耳朵呢，咱们就会发现眼泪少了，视网膜呀变薄了，可以出现老花眼，难以听到啊一些啊这个在这个普通的咱们本来年轻时候都能接受的这些音响声音的话呀，那么咱们都听不见，无法听清对方说话声。所以说有时候咱们跟老年人说话要说3遍5遍，对方可能才明白这个意思。牙齿呢，由于唾液减少，口腔细菌会增多，牙齿和牙龈呢更容易发生炎症和龋齿。所以说咱们衰老是必然的，在心血管、骨骼、肌肉、消化系统、膀胱、尿路、记忆力、眼睛、耳朵、口腔、牙齿、唾液减少等等各个方面，当然还有皮肤，皮肤外貌的这个皮肤啊，头发呀，头发变白呀，皮肤发生皱褶呀，这早就是让人呢就看得清楚。衰老必然，但是怎么来减低这个由于老人的一个心理问题的因素啊，就影响减少我们的健康，造成出现了老年病的这个提早的出现，咱们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在咱们啊两三千年前的时候，中国人呢都已经把灵芝作为一个瑞草仙草。古书上写着仙酒不醉人，仙芝戒延年。当然呢，在咱们很多的古代的这个药典上头，医典上头，黄帝内经啊，神农本草经啊，都是把灵芝列为一个上品。灵芝可以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筋、健筋骨、好颜色，酒是清肾、不老延年。主胸中极、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所以呢，咱们可以看出古人对于灵芝的这个全貌的认识啊，还是啊多方面的。那么这也说明啊，这个灵芝啊，在古代的时候，咱们就把它呢作为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物品了。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的对于人体健康有利的有效成分。灵芝多糖可以增强我们人体的一个对于细菌病毒的抵抗能力，诱导体内的干扰素的产生，调节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使得我们自己体内的细胞免疫啊、体液免疫啊、NK 细胞活性啊、吞噬细胞的功能啊，都是处在一个最佳能够发挥它们作用的这个状况。但是同时，灵芝又是一个双向调节，就是说它既能够使得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处在低谷的状态，给您调节调理到正常的，但是又不可能出现呢免疫系统啊超过这个正常的范围。因为免疫系统如果处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要出现什么？要出现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所以好多老年人还有自身免疫性系统的疾病的话，咱们通过灵芝的调节，因为灵芝是双向调节，可以呢使得您的免疫系统处在正常状况下，这样的话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利。所以说咱们可以啊体会体会这个灵芝对于我们人体的作用，就只有您亲身体会以后，您才能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了解。当然灵芝中间除了这个灵芝多糖以外，咱们还有啊这个灵芝酸。实际上这个灵芝酸呢，就是我们说的叫三萜类物质，它可以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这个三萜类的物质啊，还含有啊凝血的抑制剂，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血栓的形成。所以说这个三萜类物质还能够抑制我们胆固醇的自身体内的生成，降低血液中间胆固醇的水平。当然说的这些的话，古人是不能了解的，古人能够从全面各方面是从经验中间得出来的。而灵芝通过现在尤其有的很多的专门灵芝的研究的这些专家，他一辈子几十年带着他的团队就在研究这个灵芝对于人体的健康能够起到什么保护作用，这些情况都是通过他们的科学的实验才得出来的。灵芝中间含有人体的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常量元素、微量元素。那现在咱们都是发展到分子生物学的水平，或者已经发展到量子化学的水平，能够更进一步的能够明确到这个灵芝中间含有的这些氨基酸、维生素、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啊，对人体起的一个调节的这个作用。整个的灵芝是维持我们人体的体内的一个内平衡，我们内平衡是处在一个平衡状态，我们人就可以去适应外环境，使得跟外环境又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只有在这种平衡的状态的情况下头，我们人可以表现出来更健康。那您有健康的状态的话，您就不会怕老，也不会怕孤独，也不会怕没用，自己的心情是愉快的。解决了生理问题的话呀，咱们对健康啊有利。